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众所周知，即系今朝咧，就系阿蔡英文正式就职嘅大好日子啦，系咪啊？出边阿星哥即系已经系拍晒手掌啦，已经系。咁啊，吓，即系我哋香港民进党嘅主席。呢、這个吓、啊，即系你有咩说话讲咧？今日 干事长首先， 干事长 唔系正确啲嚟讲，我系干事长兼任总代表啊， 系嘛？ 民进党嘅总代表，咁就 你咪好感动咧，即系吓。 咁、啊、其实原本520咧，我哋有打算即系过去台湾。 喂，520，知唔知平时我哋即系有，即系你大陆人咧，即系佢成日讲法咩叫520？ 示爱啊嘛， 系啊，示爱啊。我唔知即系呢个蔡英文佢拣呢日系咪即系，即系其实系年年都系，唔系即系系咪一定系520咧？其实 我印象中好似唔系， 唔系， 不过要查证一下。 但一定系5月嘅系咪？ 系啦，呢个时间，因为迟啲都会改啦，因为即系觉得呢一个所谓嘅四个月嘅交接期系太长啊嘛。 系系好长啊，好长啊。咁所以就话即系阿成日阿呢个马英九啊，啲人都话玩嘢啊，就话即系其实借呢段时间，借呢段期间啦，四个月咧就喺度讨价。还价就不如喂呢、這个你系内阁啊，你边个侵埋我哋啲人玩下咁样样，即系有呢咁嘅嘢嘛，系咪？ 咁、但系其实咧喺外界嚟去睇咧，就好关注即系蔡英文咧，其实就喺度讲九二共识，讲唔讲呢一回有呢回咁嘅事？ 系啦。 咁但系不过咧，其实即系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即系即系蔡英文其实喺成篇演说入边同埋之前。一直以嚟，即係蔡英文喺今次選舉嘅總統選戰嘅策略入面咧，其實咧兩岸關係都唔係即係蔡英文或者民進黨佢最主軸嘅，係要去講嘅一樣嘢嚟嘅。咁其實佢成篇嘅演說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其實過往咧台灣總統嘅就職演說咧就唔似其他地方嘅、即係嚟見到奧巴馬又講 hope 啊，講 change 啊，講好多即係鼓勵性嘅嘢。 唔係佢今次都有嘅。 但係咧，相對上嚟講，例如即係前幾年馬英九又好，而家蔡英文都好咧，佢哋嘅就職演說咧，基本上係比較似係即係香港嘅施政報告多啲啊。 係咩？ 係講比較好多即係實際。唔係， 其實 係 我見到都好好多實務性嘅嘢、尤其係經濟上面著墨幾多噶嘛，我見到係。 而即係其實蔡英文好明顯，佢 address 佢想即係聽嘅對象咧，都係投票俾佢嘅選民，而佢好強調一樣嘢就話即係。人哋喺其他嘅就職院説入面咧，就講到即係呢個國家好有希望啊，乜乜物物啊。咁但蔡英文咧，有別於即係呢一啲我哋見到個例子咧，蔡英文係第一時間就點明曬呢個台灣呢個國家有好多問題。佢直情都不完全不避忌咁講下我哋啊呢、這個司法有問題，呢、這個即係財政唔樂觀嚇、我哋個年金就嚟破產，我哋嘅教育我哋唔得掂嚇。尤其是年輕人，佢講得好實際，好實際。呢個喺國際上嘅求職呢個就職演說係非常之少見嘅，就係話唔好意思，我而家咧，就算我上任，我都唔可以即刻幫大家年輕人嗰份工可以加到人工嚇。但係呢個我哋一齊努力去做嗱。咁呢個係講得好細緻嘅，個原因就係好我個分析就係咧，其實佢係講翻俾投票嘅人聽，係重申一次咧。我而家接手嗰個係爛攤子。嗱，如果你比較翻四年前馬英九嘅就職演說咧，其實佢根本就係釘撚住阿馬英九嚟打嘅成篇。點解咧？馬英九四年前講咩？就係話咧，係啦，改革已有成果，國家重回正軌， 即係踌躇滿志嗰只。 係啦，即係我哋已經啊，即係帶領翻個國家國民黨，因為咧陳水扁有問題，係我哋而家即係經過馬英九。我哋國民黨嘅改革之後咧，嚇、令到國家已經重回正軌啦。但蔡英文就而家就強調俾你聽，我哋依批係屎嚟嘅，係嚇，依副係爛攤子嚟嘅嚇。我哋而家接手嘅係一個千瘡百孔嘅一個地方，一個行政機構同埋好多社會嘅問題。但係我哋值得自豪，點解咧？因為我哋有個民主嘅制度，係啦。我哋而家每一個台灣嘅人民都係去捍衞我哋呢個民主嘅成果。 係啦，通過呢個民主嘅制度咧，我哋係希望係去就係解決呢個問題。咁所以呢個政府你選我出嚟，我就同大家一齊解決問題嘅。咁佢就做咗一個咁樣嘅展示喺呢一度啦，係。咁呢個就有別於即係其他嗰、那個即係就職演說，我哋見到佢會可能即係比較即係會唱好翻自己嘅即係國家嘅前景啊。咁佢就呢、這個要擺個常態。一反呢個常態，咁就主力就係講國家嘅問題。咁不過當然咧，講翻嗰個九二共識嗰個問題咧，其實呢樣嘢咧，大家都好覺得哇，有啲人覺得好驚奇，有啲人覺得佢講得好有技巧。咁就話嚇、啊，蔡英文就話，即係只不過係承認咧呢、這個即係九二年嘅會談係顯示咗兩岸嘅良性互動。咁但係同兩岸嘅良性互動咧，一定要建基於呢個台灣即係所有人嘅民眾嘅民意咁樣。但係其實咧呢樣嘢咧，其實一直以嚟咧都係蔡英文佢， 即係佢係好強調自己係民意嘅代表。 一來咧，二來其實個著墨咁少，講得咁含糊咧，呢個係成個蔡英文選戰嗰個策略嘅延伸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講緊佢對馬英九嗰次2012年嘅時候咧，佢民進黨之後嘅檢討，或者透過呢一個台灣媒體個評論咧，就係佢講得兩岸太多啊。咁所以佢覺得佢輸嗰陣時候咧，就係、覺得佢個兩岸嘅政策嘅展述入邊咧，就講多錯多，或者咧講咗咁多之後咧，都俾唔到人哋個信心咧，你究竟講一啲實際具體嘅關於兩岸嘅建議喺度，咁所以就輸咗俾馬英九。咁所以喺四年之後咧，佢今次嘅選戰咧，其實佢就完全唔撚講嘅， 無視你， 係啦， 即係無視中央喎、 而其實咧，如果你做翻個統計嚟講咧，由蔡英文去參選總統到當選到而家咧，你去問民進黨所有嘅關於兩岸嘅政策嘅問題嘅時候咧，民進黨無論佢發言人講嘢或者擺出嚟俾傳媒嘅新聞稿咧。有人統計過，全部唔過100個字嘅，基本上其實佢將兩岸係放到最後，或者其實就唔撚理你，即係話嚇，咁啊，總之我而家就係要搞嘅就係台灣人民符合嘅願望，嘅願望，咁就係維持現狀，咁維持現狀有咩要傾啫？除非你大陸夠膽打過嚟嘅啫，係咪先？ 嗱，佢 play 單呢、這個即係叫做係兩岸啦，或者係中國嗰個因素啦，其實佢取而代之。就是強調，即、就是台灣要走一個叫全球公民的路線嘛，即、就是其實就是正正咧，就其實香港咧一直以嚟都應該走的路線就是叫國際化路線嘛。 唔係，但問題佢哋係比香港更渴求呢一樣嘢嘅原因係在於大陸係無所不用其極咁樣就係封殺佢嘛。如果唔係點解你見到而家直頭連梵蒂岡都係咁又吹風話要中梵建交，而台灣最驚就係呢一樣嘢啫。喂，你連梵蒂岡嗰個應受性都冇埋，佢好大鑊噶。 但你梵蒂岡嘅中梵建交啫，就話咁，但係你另一邊雙咧，即係美國，即係叫 Wall Street Journal 啊，即係亦都有文章講就係話啊，美國係時候要同台灣嘅關係要正常化咯。 Washington Post 咩？唔係 嚇？ 唔係 Washington Post 咩？ 係 Washington Post， 係 Washington Post， 都係 W 知道，係搞錯咗。 你講緊正係正常化都好，個問題係在於正常化嘅意思就係話佢哋個官式嘅， 衛蘭個 W 字頭啦， 係唔係啊？即係個官係啊，佢哋個官式交流就要蒲上台面啊嘛，唔係好似以前咁樣淨 係用一個。即係你話，如果你話訪美嘅話，又話過境，即係嚇鬼鬼祟祟咁樣。 或者佢哋駐台辦就實際上真係呢一個駐台領事館，就唔係一個叫做咩文化辦公。室咁样嘅物体，咁嗰啲咯， 咁就其实你见到咧，即系美国咧，即系个方面咧，其实都见到有即系表态嘅，咁就强调咗几点啦，就话其实咧，即系你话对于台湾，即系叫做系新政府就任，咁其实咧佢保证几样嘢，就系话喂，即系你话即系对台军售，佢首先佢某一样嘢就叫对台军售咧，即系呢样系不变嘅。咁另外嗰啲就係話，咁當然啦，就係話呢個台灣關係法唔會變啦，係咪？但係同時間喂有辣亦都有唔辣啦，即係你都唔需要指望佢就係話，即係對，即係呢個即係呢個一個中國政策會有咩改變啦，係咪？即係你起碼嗰樣嘢就叫做係維持現狀咯，即係都係。咁但係你對於頭先我哋講嗰樣嘢就係話啊，你話蔡英文即係佢而家佢唔講兩岸啦，想講多啲叫做係即係叫全球公民嗰樣嘢咧，或者我覺得即係呢個係你亦都要俾個答案俾台灣人咯，係咪？即係如果你獨立嘅話， 咁你咁你走嘅咩路線咧？因為其實你而家嘅 bottleneck 就係呢樣嘢嘛，即係尤其係喂你而家你即將要面對嘅挑戰就係世衞嘅挑戰啊嘛，係咪？即係哇！你而家你世衞嗰度，你作為一個係咪成員國定觀察國啊？咁喂，你都要承認翻即係中國嘅即係喺入邊嘅地位啊嘛。咁你即係你而家你講呢個叫全球公民嘅同時間，你亦都要即係你面對一張又一張呢咁嘅試卷，你究竟點樣走呢咁樣樣？ 唔係，因為其實主要嚟講咧，即係我諗蔡英文咧係都會係比較咧係關注或者希望喺短期之內咧喺內政上面咧有多啲起色嘅係嚇咁亦都見到就係你即係大陸一定係成日好多小動作㗎啦，例如即係馬英九俾落嗰啲嚇咩即係旅客啊、自由行啊咁嗰啲啊，咁嗰啲的而且確係某啲嘅行業咧係有受惠嘅， 嗯 嚇咁樣你收翻咗之後咧，咁一定咧你第一時間你見到咧經濟可能會有一啲負面嘅因素出現咗，那個市道咧係可能即係冇。一個好明顯嘅改變，上蔡英文上任咗之後咧，就係冇以前即係咁好嘅，俾人有感覺。 但共產黨即係開放咗呢樣嘢之後，係咪真係話收就收？我好懷疑啊，其實。 唔係而家習近平，我覺得我估佢做得到嘅，係有幾難啫，係咪先？係嘛？咁而另一方面，當然咧，國際嗰個空間亦都係令到佢其實同香港有啲相似嘅。佢民進黨都係俾獨派係喺度逼迫緊嘅嚇，因為大家知道咧，即係台灣。民進黨佢本身即係有個台獨綱領噶嘛，但係因為陳水扁當年要選總統，咁你選咗總統係咪一定要台獨咧？咁為咗去即係處理呢個意識形態上面嘅問題咧，就所以通過咗呢個民進黨嘅台灣前途決議文。咁、那個決議文其實一直係用到而家嘅，即係話台灣已經係一個獨立嘅國家啦，所以冇台獨嗰個問題啦。呢、這個國家嘅名字就叫中華民國，個核地咧就係台澎金馬嚇，咁。所以咧，要改國號嘅話咧，咁咧就要係即係公投，咁所以咧，其實如果蔡英文講明咧，佢任內咧唔搞公投，其實就話唔會，即係等於就唔會再即係改變現狀或者搞台獨噶啦咁樣。咁不過即係我哋大家都即係知道啦，選前最後一日出現咗一個周子瑜事件啊嘛，係嘛？你一個台灣嘅小女孩去到外國要被逼係。營造中國人係咪？而呢件事之後都發生咗一大堆事情。我頭先曹總講過世衞嗰個問題，其實又係要喺國際嘅地方、國際嘅空間、國際嘅會議逼你營造中國人啦。跟住嚇、非洲，我唔記得咗係肯亞定係 肯亞 係咪嗰個即係所謂嘅 上次之前 詐騙案 詐騙案啊嘛，係咪？即係喂，你即係遣返翻大陸喎，俾佢哋審喎，阿哥 係啦。依、這個又係變成話你台灣人咧行出咗台灣以外，你都會被逼。系认得做中国人， 系啦，尤其是你第三世界国家，如果你去嗰度旅行嘅话，喂，你其实你用乜嘢？即系你一个唔顺眼，你掟翻大陆，咁你点算咧？其实你政治报复。 台湾喺国际地位，佢不嬲都系自称系叫亚细亚孤儿噶啦。 咁所以 冇人承认佢啊嘛。 呢个就系话你喺民进党个所谓嘅台湾前途决议文咧，已经跟唔上嗰个形势，或者至少喺年轻嘅一代。那個觀感入面覺得咧，你冇辦法。如果將呢個國家唔叫做台灣，或者叫台灣共和國嘅話咧，我哋行出去咧，台灣人咧係一定係俾人欺壓嘅。 係啊， 已經應付唔到呢個時代嘅潮流啦。咁所以呢、這個我相信喺意識形態上面咧，係逼迫緊民進黨咧，係走一條更加毒嘅路線。蔡英文唯一能夠抗衡嘅，第一你就當然順從佢啦，係嘛？跟住啲年青人走啦，係咪先？係嘛？你講得比佢激啲啦，係咪？呢個第一。但係咧，蔡英文好明顯唔會咁樣做。所以唯有就係話喺內政上面得到一啲成績，咁令到主流嘅民意去認同佢咧，咁就需要佢就唔需要再走向更加獨嘅路線啦。係咁其實我哋去台灣，我哋亦都問即係一啲即係識認識嘅民進黨嘅朋友啦。其實蔡英文佢其實個人嚟講咧，係非常之討厭咧陳水扁嗰陣時期嗰種路線嘅，即係講族群啦，講民粹啦，嚇咁佢始終。都有啲頭根氣學者出身嚇，咁啊副總統都係啦，陳建仁都一樣啦， 係 嚇，咁所以究竟即係佢哋係咪可以即係跳出呢、這、一個即係學術嘅經驗，真係可以變成一個即係實務上面能夠即係令到台灣有啲改變咧，或者至少民生上面喺民眾係感受得到嘅改變咧？嗱、咁呢個就係、是、即係關鍵啦，係我暫時睇係覺得。审慎乐观嘅， 但我谂佢首先就系、是、其实都系 嗰樣嘢啦，就係、是、你嗰都係天然獨嘅路線，就係、是、話你起碼喺即係經濟上面，即係嚇學阿邊個話齋，即係亞視，即係嚇。即係呢個阿邊個話齋，即係喂，你起碼要經濟獨立先啊嘛，你起碼 哦羅林 係羅林話齋啊嘛，即係你經濟上面要獨立先啊嘛，你起碼唔可以太過依賴大陸先。 但係咁講， 咁呢個係重要啦，當然係。 喂，台商真係而家唔係好依賴大陸嘅啫， 係咩？ 我身係我公司身邊嗰堆台灣客，而家都諗緊全部飛曬落去東南亞嘅咯。 有啲更加理想， 係飛咗好耐添， 直情係話走呢個以色列路線啊嘛。即係喂，好似以色列咁樣樣，喺軍工上面咧，或者係高科技產業上面咧，高端產業上面再有啲突破。但係其實台灣已經好犀利㗎啦，其實呢方面嚟講，即係你淨係講手機上面咧，其實佢哋嘅科技咧，其實已經佔咗好大嘅市場。即係你話亞洲嚟講，計呢、這個即係呢、這個韓國之後咧，即係佢哋自己本身，你淨係講呢個手機嘅鏡頭嚟講啊。喂，而家手機嘅鏡頭咧，全部係膠片鏡頭嚟嘅。但係膠片鏡頭以前好多人就覺得，哇，唔會影得好靚嘅相。但係台灣就係做到，即係佢哋嘅 R&D 咧，即係做佢當然係好過深圳好多啦。深圳成日話即係做 R&D 啦，但係 深圳係抄字嘅啫。佢啲 R&D 其實 係咪？咁但係你話見到就係話你韓國以外嘅就係、是、其實而家見到就係台灣咧，就越嚟越係即係係犀利嘅，即係甚至乎超越日本。即係可以係你而家見到日本啊，其實好多品牌啊都要賣俾大陸啊，或者賣俾國台名啦。即係你咪見到，即係你話 Sharp 咁樣。 正確啲嚟講，日本嗰堆牌子咧，係低端嗰堆就賣曬俾大陸。 係啦，咩 Toshiba 啊、Sharp 啊。 但係你講 Toshiba 同埋 Sharp 咧，佢而家咧一個就走去搞發核電，另外一個咧其實就走去搞呢個綠化嘅。係，佢哋係轉嗰啲轉曬型㗎啦，個主要業務係 Sony 都。系啦， 如果大家去过官选咧一月嘅时候咧，嗱 我 哋 去， 我哋去蔡英文嗰个竞选总部，其实都系民进党嘅总部啦。咁佢嗰个所谓小英商号嗰度，有佢哋嗰啲宣传文之余咧，你见到佢阿蔡英文系即系拍咗好多唔同嘅短片。咁其实嗰个短片就即系佢嗰个主旨就系佢每一个台湾嘅县市。佢都即係走一次啦，去訪問嘅民眾啦。咁、其中個片段入面咧，好其中就係著墨咧，其中一段就係講緊咗個經濟發展或者個產業轉型嗰個問題。例如佢講緊話啊，即係啲佢又去走去訪問一啲即係搬翻啲台商搬翻將啲廠房嚟做鞋嘅廠房就搬翻去台南啊，咁樣點樣生存啊？咁同個老闆喺度互動啊？咁或者係喺高雄咁樣去一啲即係一啲年青人開嘅嗰啲即係飾物嘅設計兼呢個製作一條龍嘅呢啲即係小型嘅企業啊，咁樣去問佢哋點樣打開市場啊，又走去花蓮問花蓮啲農民啊，咁樣你種啲咩特別嘅即係農作物啊咁樣。咁其實嘅見到佢至少喺民心上面呢依方面呢佢係有個近距離同民意有個接觸嘅。咁究竟呢一種嘅接觸係可唔可以即係轉化得到成為一啲實際嘅成績呢？其實我諗蔡英文好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數字上面可能大家即係會即係政府或者新聞或者傳媒會特別關注啊，嗰啲究竟我哋嗰啲 GDP 升咗幾多啊？我哋個或者啲經濟數據點啊？就業數據點樣樣？ 我覺得就如果 但係咧，蔡英文其實我諗佢最 蔡英文佢唔係淨 係 講 data 嘅， 佢係應該係會俾到一啲實際。嘅感覺，覺得民眾係會覺得係真係好咗，係進步咗。呢樣嘢可能係佢嘅強， 尤其係佢係由呢個選戰到而家，即係嗰個叫做係就職演說都好啊。佢好強調就係、是要俾呢個年輕人希望啊嘛。佢係將年輕人即係其實係即係上升到一個即係其實啊，即係我好多人都唔重視嘅高度啦。其實你起碼同呢個國民黨咧，即係好大嘅分別，係咪？即係尤其係話你個轉型正義嚟講。即係呢個佢成日都講㗎嘛，轉型正義，即係你去俾到年輕人希望，其實係可以 share， 係可以分到一杯羹嘅。同埋就係話佢嗰個叫做係即係綠色，即係其實你經濟上面有綠色革命啦，係咪？即係呢樣嘢亦都重要啦。喂，其實講真，如果你係做到綠色改革嘅話，呢啲係可以出口嘅。其實係，喂，你見到即係喂，你淨係新加坡都做得好好啦，呢樣嘢係。即係如果你話你要走呢個以色列路線，佢亦都係做到呢樣嘢㗎，係咪？即係經濟上面，即係要壯大自己獨立條件，就係講呢樣。 咪調翻轉，我益翻香港，我成日主張即係香港唔應該食咁多大陸菜，應該入口台灣農產品為主。 其實 係 啊， 喂，至少你台灣你信得過佢啊，咪先？佢出事嘅時候， 不過台灣 台灣都中過招㗎。 係啦，台灣咧其實都有攋嘢嘅時候。係 啦， 講真，即係佢都有黑心食品嘅。 你好快知啊嘛。 咁你衰咗會同你鞠躬咯，即係你大陸，如果你五豐行咁樣衰 Q 咗。鬼同你鞠躬咩？咁样样， 大佬。 系 嗱，食台湾啲菜安心啲。同埋我点解想讲就话，我会落咁审慎乐观咧，对于小英嗰个改革咧，因为其实我去台湾嗰个感觉咧，就系嗰个公民嗰个反应或者公民嗰个要求，如果系真系能够系同呢一个即系执政嘅当局咧，系有一个即系。統合嘅意志或者比較團結去落實嘅時候嘅話咧，即係其實嗰、那個對於嗰、那個即係社會建設或者設施上面咧，好多嘢係台灣，我覺得好先進嘅。即係我每一次去到台灣咧，其實我感覺係好唔好嘅。好唔好嘅原因就係話，屌你成日話台灣啊啲嘢好，有陣時啲嘢好大陸，例如地震咁樣，其實佢哋都豆腐渣嘅啫。啊啲樓入邊，例如台南地震嗰次。都系其他楼冇事啊，就冧嗰层楼，原来发觉都系偷工减料嘅，入边又有塞住啲咩咩 咩 油罐、油罐啊、发泡胶啊嗰啲嘢，系咪先？跟住司法制度，你见到咪郑捷嗰啲可以失惊无神攞滴滴佢枪决嘅，唔使即系通过呢啲过程或者程序嘅，咁样我哋都笑人哋台湾啲法治同香港即系拍马都追唔上。 系啊， 咁但系即系你偏偏你去到台湾嘅时候，我感觉就系咧，屌点解香港系落后即系台湾咁捻多嘅咧？例如你去搭呢个捷运。你在台北搭捷運的時候，首先你留意台北捷運的廣告，你有冇留意啊？曹總，廣告咧唔係呢個喺你搭扶手電梯的時候，你望啲廣告咧，全部都是文化藝術嘅演出的廣告嚟嘅。連呢一個好明顯一定是即係有政府有法規、有行政規定，規定一定要俾文化藝術空間俾你賣廣告啦，係咪先？咁所以你先見到就係台灣 優惠啦。 個文化你先至見到有成品有剩，即係啲書咁多冷門嘅書都出咁多，係個原因就係話你因為佢有一個即係政府嘅配合去扶持個文化藝術 政策啦。 唔係啊，香港有好多㗎，你見好多 Canon 廣告㗎，你見到 唔係搞錯，唔係如果你話香港嘅地鐵廣告咧。鋪天蓋地最多咧，就係嗰啲即係其實係化妝品廣告多，同埋瘦身廣告多啊！我諗即係幾乎超過一半咁滯。 唔係，所以我正想講 click 翻 talk 翻即係連結翻入去，就話俾年輕人希望，即 係 你年輕人你在香港你如果搞文化，你去做一個即係表演藝術啊，或者係即係你去做啲創作嘅嘢嘅時候，你邊揾到食啊？但係台灣因為有啲咁樣嘅規定，令到你行呢啲咁樣嘅就業嘅道路嘅時候，可能比較基本嘅時候，都保障到你嘅就業啊嘛，亦都豐富咗本身嗰個文化產業啊嘛。呢個第一，第二你要接近你個屎坑，阿曹總成日需要去嘅時候。 点解你成日话我需要去嘅啫？我长度特别畅通嘅咩，大佬？ 你每次都系去约喺个捷运屎坑等啦，系咪先系嘛？咁首先当然每个捷运都有个屎坑，呢个好先进嘅。 佢呢样嘢系比较人道，即系讲真，相对于我哋香港嘅地铁嚟讲，即系 你留意捷运嗰个屎坑咧。如果大家去，我唔知其他城市系点样啦。台北嘅捷運嘅屎坑咧，個女廁咧出邊有塊顯示板，顯示板入邊咧係每一格廁格咧都有一盞燈。如果俾人 occupy 咗咧，喺廁所出邊已經佢著咗燈啦。 呢個咪似飛機上面嗰個情況咯，飛機又係咁樣，唔係即係飛機就唔係嘅，唔知你 lock 咗之後變咗第二啲顏色啦咁樣，但係有盞燈喎，犀利喎呢個。 跟住就再有個即係所謂嘅顯示牌顯示時間，話俾你聽你要等幾耐。 哇！佢屙屎都會同你報時㗎。咁犀利嘅咩？ 即係我唔記得等幾耐，同埋有幾多個空格啦，係咁你就見到係幾貼心一件事，因為等類似一定係等最撚耐㗎嘛。 咁呢啲人性化嘅設計似日本喎。 嗱，第三再講多樣嘢，你入到捷運個地鐵站咧，同我哋香港一樣，好多時嘅捷運咧都分兩層嘅，你一係可能上一層，一係可能兩層先落月台。但係你上一集出入咗站之後咧。你未上扶手或者未落扶手电梯之前咧，你已经有个牌展示俾你听，下一班车差几多分钟到。喂，你在香港搭地铁嘅经验系乜撚嘢啊？就系你入咗闸之后，你通常你都唔知冲落去下面个车会唔会嚟紧噶嘛？跟住唔知点解我特别黑仔嘅时候，我特别黑仔嘅，我每次冲落地铁嘅时候就见住架车喺月台嗰度走啊，开走啊系。 十次有九次都是咁样样嘅。你谂下，如果香港学翻台湾捷运或者台北捷运有个咁样嘅牌喺度，喂，方便我几多？我知道我唔使唔使冲落去啊，系咪先？喂，即系呢啲咁少嘅事，你就知道一个民主嘅社会同一个不民主嘅社会嘅分别喺边啊？ 其实系啊， 就系、是、你生活上边每一个细 节好紧要啊，真系 系都会系为你而去设计，因为如果你选手上面冇一票嘅时候嘅话，你就逼唔到佢做呢啲咁样嘅改善系。而呢样嘢去到台湾已经系非常之成熟，所以我话蔡英文如果喺咁样输过一次，而系今次系即系做到总统，喺走到呢段过程，再加上台湾对嗰个民即系嗰个生活呢啲细节，同埋嗰个社会对于即系政府嘅要求系咁高嘅时候嘅话咧，佢至少系可以相信佢系咁嘅经验或者有咁嘅 vision 咧，系。有啲措施係至少喺短期之內咧，係俾到民眾感覺到一啲改變，或者至少係一啲改變嘅趨勢或者希望咧，係能夠咧覺得咧民進黨嘅即係政府咧係繼續支持落去 嘅。嗯，嗱，剩翻少少時間，其實都過咗時噶啦，都要講呢樣好緊要嘅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其實最近呢幾日咧就其實叫做台灣嘅核電廠啦，啊，即係其實台山嘅核電廠。就佢咧，即系嗰个承建商咧，即系叫做系啊，即系你讲台湾讲得太耐啦，系咪？即系咁啊，嗱，叫做系一直喺度搞紧嘅超级核电厂 啊，系啊，四百件组件出事啊嘛， 系啦，而家就系话四百件组件出事咧，其实所讲嘅所谓四百件组件出事咧，其实咧就系、是、主要系法国嗰方面咧就揭发咗，就系话原来呢、這个即系呢间即系台山嘅核电厂承建商咧 ，Areva 系咪？即系佢就话咧，即系原来佢自己本身嗰个叫做系嗰、那个嗰、那个测试造假。即系你唔好讲造假，讲真，即系呢间嘢咧，就旧年咧已经即系其实你过去呢两年都一直喺度讲过，就系话佢而家佢嗰个叫做系核反应堆嗰个容器啊，其实佢只系碳含量。嗰、那個碳含量係過係超標嘛，係、令到佢自己本身嗰個叫做係嗰、那個佢呢個反應堆咧，佢自己本身啊，佢有核輻射嘅危機啊嘛。佢除此之外， 控制到個核裂變啦、 啊。係啊，除此之外，即係其實係會可能係會核輻射啊，大佬，即係會核洩漏啊，即係呢樣嘢啊。佢而家仲有一個最大問題就係話，而家原來呢一間嘢咧，仲要啊係即係我哋自己喂，我哋已經唔信唔 Q 過大陸噶啦，大陸為咗。就大陸為咗怕你信唔過佢咧，只係揾咗間法國嘅核電廠嘅承建商嚟搞。啊，原來呢間核電廠咧，即係法國嘅核電總局咧，都話佢係信唔 Q 過嘅。而家仲要起呢、這個中廣核就話佢冇問題，仲要上馬就話 check 過之後冇問題，好似城大咁樣樣啊。唉，我 check 過啦，又係冇問題啊，大佬又上馬。唔係即係你嗰啲城大，你話塔方，你都係二百幾人啫，大佬。你而家你成个台山核电厂，你就系香港，你而家系离你系距离呢一间核电厂130公里。 你讲紧呢个距离，其实已经有80间核电厂围住你噶啦，起紧同埋未起咁加埋。 同埋呢间核电厂系超级核电厂啊，即系相当于2至3个，即系叫做系呢个大亚湾核电厂咁滞啊，你几恐怖啊！ 边个投资嘅先？大陆佢自己得定 系？咪就系中广核啊嘛！ 香港都有份嘅，咁讲。 咁你有香港上市咯，系咪？即系咁样样啊嘛！ 喂，共业嚟嘅香港人真系买股票。 即系咪咁？但系即系讲真，你话当地人即系已经有人系我记得嗰阵时系有人去维权嘅。咁但系当然不了了之啦，系咪？即系又俾人打压又剩啦。即系你个 PR 厂都嗰阵时都咁大镬啊，又流血冲突又剩啊。但系呢间嘢咧系竟然搞唔起嘅，而。香港唯一一个政党系关注呢件事件咧，即系喂，讲真，即系我觉得，即系就算你话咩，即系吹捧好多，即系就系公民党啦，就系、是、其实冇其他政党嘅，即系讲真，真系 咁你冇办法，公民党里边真 有黎 广德嗰班中意玩城市规划嘅人，就一直关注住呢件事。咁、但系问题，你真系要有翻咁上下嘅资历同埋资源，你先关注到嘅。如果唔系，即系以你微末嘅能力，你只能够做到朱海迪嗰一只。即系如果唔系睇翻政府嗰啲公开咗嘅文件，你都唔知道。 其实我哋都留咗讲朱海迪，不过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又要录呢个炉炒花生。好，下个礼拜翻嚟再见，拜拜。 拜拜。